公务员都需要签署文件，下个月会先要求7月起新入职的公务员签署，拒绝者将不获聘用。至于现职公务员，要再咨询律政司意见，暂时未有时间表。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6763点，跌52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236点，跌7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5.37，瑞士法郎0.924，加元0.339，人民币6.812，英镑对美元1.273，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兑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655。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63.25美元，卖出1864.29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微弱的东北季候风及与其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今日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听日稍后同周末期间骤雨增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7: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联系世界各地安老事务专家，速递全球第三零资讯。地球村长， 越嚟越多人做网络红人，即系 KOL， 喺世界各地嘅老友记又有冇咁做呢？一齐问一下中国安老事务专家曹婷博士。 中意上网嘅朋友咧，都可以见到咧，依家就唔单止系我哋话年轻人好多网红啦，我哋好多嘅老友记其实都有好多嘅网红嘅，即系例如有一啲网红啦，就系专业人士，可能佢退休之后佢有一个公众号啊，咁好多人去关注嘅，即系例如咧，我哋大陆有一个讲军事嘅好出名嘅专家咧，叫做张召忠嘅，中意佢嘅人咧就唔单止系老友记啦，甚至好多嘅年轻人其实都非常之中意佢嘅，因为咧佢哋自己嗰个公众号入面咧，佢哋讲好多有趣嘅内容，就唔单止系话我系只系讲军事，我就系讲军事方面嘅嘢，佢又讲好多关于人生嘅道理啊，或者佢自己嘅经历咧，咁所以都好吸引人嘅。 地球村长，香港电台第五台制作。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㗎啫。 老板，但係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㗎。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㗎。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搵劳工处求助。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千锤百炼的巧手， 钢油并重的功架， 炉火纯青的技术， 他就是 大 师 傅。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师傅驾到 ，Hot Halloween！ 9月25号星期五早上10:30，小戏亭邓添乐请嚟扎作师傅欧阳炳志示范中秋扎作， 记得去五台之友面书专页收睇直播啊！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继续吹，就是当年张国荣的第三张的专辑，是1983年1月份推出的，数下有37年了。今天是2020年，是9月24号，农历是8月初八星期四的清晨，5点15分了。今天就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大概30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早上是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明日稍后了，就是同这个周末期间的时候会是骤雨增多。现在28度的温度，湿度 85%，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早7点半。同安格，爱与哀愁。 走在风雨中，我不曾回头，只想让自己习惯寂寞。如果在梦中没有你没有我，能不能够让自己不再难过。爱并不会是一种罪过，恨也不会是一种解脱， 都是一位创作歌手，都是一个 有啲藝術家嘅一個感覺啊。咁但係近年都一路淡出啦。咁當年咧都唔少嘢噶，同安格都係有知名度，咁係都有四大天王之稱。不過就台灣嗰邊啊，台灣裏邊四大天王嗰個年代包括有周華健、齊秦同埋王傑，最後就係同安格啦。咁同安格好多歌曲咧都自己寫曲啊、寫詞啊咁。近年話佢個生活咧非常之悠遊。平时就喜意打下 golf 啦，又练下书法，又喜意学新嘅乐器，毕竟自己都系喜意音乐。咁啊，仲迷上咗呢个养生保健，喜意研究穴位。咁啊，日日咧就同太太仔女一起过住好幸福嘅生活。咁呢啲咧就系有咁嘅条件吓，喺年轻嘅时候努力苦干，或者亦都系生活比较系又唔係奢華嗰只啊，健健康康啊，舒舒服服咁享受人生，就係佢呢一種咁嘅性格咧，可以咧就係拋低工作啦，過下佢個悠遊退休嘅生活。剛才嘅歌曲《同安格》，愛與哀愁。 让快乐为我展开，和你共进，原是可爱。为我尽力，道上光彩。无奈我困难已因你改，逝去旧如你抛开，怀念旧事。求令感慨，求求你让我躲开，明知更我满真爱，到飞花要片片飞，别离时刻真的不会改，贪念让常为你照就如挽回全部爱，多少泪多少欢乐化作无尽爱， 梅艳芳初出道的时候咧，就系都有好多人嘅影子。咁啊，佢嘅得奖歌曲咧就似徐小凤吓，即系唱《风的季节》嘅时候。咁啊，及后咧出唱片嘅时候咧，就系唱佢偶像嘅歌曲，改编自佢偶像山口百惠嘅《赤的疑惑》。基本上咧，佢同偶像嘅性格都好似差唔多啊，一样系咁倔强，系咁能够捱得嘅强人。 山口百惠退居幕后，都是家庭主妇的强人啊。他以前的一首作品。山口百惠当红的时候有很多的电影，这个其中一套电影的主题歌曲《山沟》的主题歌曲，他真正是活在当下，当他做艺人的时候专心一致做他艺人，做到很成功，及后专心一致做家庭主妇，再不问世事，所以就有他这一段是投入的幸福婚姻。室外气温28度，五点半前我们有七弦琴徐小明。 要琴一曲，泪丝片，因那波寄相逢，我狂奔半多秋草，我平头志气欲全消，你仍在肝胆偏相照。今日我今人愿要欲带为阿姨，此去重生林雨万家照，但合欢大雨 5:30，香港电台由郭婷晶报道新闻。俄罗斯一艘小型反潜舰是穿越丹麦附近的海峡时，同一艘货船相撞。俄方表示，波罗的海舰队一艘反潜舰当地星期三清晨穿越丹麦附近的海峡时，因为能见度较低，同一艘悬挂马绍尔群岛旗的冷藏货船相撞，事故未造成俄军舰员受伤，但反潜舰船身撞出一个窿。反潜舰正是依靠本身动力驶往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一个城市，舰队已经对事故展开调查。另外，根据报道，货船上没有人伤亡，亦都没有漏油或者入水。马来西亚总理穆希丁表示，他领导的政府仍然稳固，自己仍然是合法总理。反对派领袖人民公正党主席安华早前表示，已经在国会下议院获得过半数议员支持，足以成立一个稳定政府，将会寻求尽快觐见最高元首阿卜杜拉，以获得授权筹组政府。穆希丁发表声明回应说，安华的讲法并未经过宪法规定的程序和方式验证。穆希丁强调，他仍然是合法总理，事态有望透过法律程序和宪法解决，呼吁民众保持冷静。马来西亚国家王宫发表声明，确认最高元首阿卜杜拉原本星期二安排和安华见面，但因为身体不适而推迟。面积大约60公顷，原本预留作香港迪士尼乐园扩建的竹篙湾二期土地，迪士尼对土地的认购权有效期今日届满，政府考虑到现时的经济情况，决定不会延长有效期。华特迪士尼公司对特区政府的决定表示极度失望。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尹兆坚形容是迟来的觉悟，建议与东涌等地一同规划用作兴建房屋。警方拘捕6男3女，涉嫌欺诈和企图欺诈政府的防疫抗疫基金，涉及20宗个案，一共126万元，最大一宗个案涉及10万元。警方表示，被捕人士涉嫌使用虚假资料和文件，俄称商业登记地址有从事合资格的业务，意图骗取防疫抗疫基金资助，涉及7个零售业和13个美容院、按摩院和派对房间的资助计划申请，但相关地址实际上并没有从事相关业务，甚至没有从事任何业务。有被捕人士用住宅地址申请派对房间的资助，并且从网上下载照片，俄称是自己的营业照片。警方在行动中检获一批经改动的商业营运照片和商业登记证。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6763点，跌52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236点，跌7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5.36，瑞士法郎0.924，加元1.338，人民币6.812，英镑对美元1.273，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65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3.55美元，卖出1864.2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听日稍后同周末期间骤雨增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7: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似遥远。谁在黄金海岸？谁在烽烟彼岸？你我在回望那一刹，彼此慰问境况。顷刻各在一方，缘分随风飘荡，缘尽此生也守望。你我在凝望那一刹，心中有泪飘过，纵是告别也交出真心意，默默承受际遇。某月某日慰问境况， 慧娴的人生何处不相逢啊！咁喺呢度，我哋相逢于空气中。呢度系香港电台一五台嘅清晨首嚟节目，我系钱钱佩兴啊。咁啊，香港嘅朋友可以朝朝早咧都惯性地去听呢个节目啦。海外嘅朋友可能都成为你嘅习惯，唔一定系朝头早，唔紧要，我哋都系活喺同一天空下。咁香港今日嘅天气咧，大致系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同埋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30度。今日会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听日稍后同埋喺周末期间骤雨会增多噶。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30。咁啊，头先讲啦，就朝头早有啲人咧都可能会即系食嗰个餐咧，咁里边有啲薯条嗰啲咧，的确系几微美，好似陪伴住大家成长。但系如果餐餐食咧，就真系唔系咁有益啦，因为都咸咸地啊嘛。咁啊，讲嘅咧就话。薯片同埋薯条，早前咧消委会都做过报告啦，就话咧多食咧都可能会致癌，原因系乜嘢咧？里边有一种系丙烯酰胺啊，到底系咩嚟咧？咁我哋今日咧营养师林思维就会同大家分析啦。嚟一杯卡通杂果冰先啊！ 敢 IQ 称得上十分之高超，创作力量同幻想会吓你一跳。小云同小吉好重要，美梦如炸弹，开心的轰炸，天空朗日也偷笑。 猪仔嚟啦！ 无愁无虑似天使，天天带着笑，浮浮沉沉天空里，自在像小鸟。古怪事情多得很，想讲也讲不了。看琴谱，你睇。 欣小宝宝，缤纷的色彩，满天的飞舞，人人感染得到。不可以，不可以任你摆布，找不紧他捉不到。一班班反斗星，有他的一套，你那套他算古老。身体似飞机，天空任意飞， 正正善良宁静，令人地欢喜。 让两眼睁得圆圆，合紧那小嘴，引起苗麻蒙起了面纱也像戏。作恶人灵敏，身手快似电光去，捉坏蛋身招古怪，好比玩把戏。谈话似仙那样礼貌又神气，小孩子最友善，与你做朋友，忍者喜欢你。 一飞冲天去，一飞冲天去，小小穿梭机，世界这样期待你看远地，特别有趣味。动脑更多思考，游玩中长心智，同在竞争进步。 小朋友天真活泼可爱咁啊，所以佢嗰啲卡通片啊，制作嗰啲卡通片俾小朋友睇咧，就零舍开心，大人都会睇得好开心。头先咧就即系集锦串埋一集咧，系一啲大家熟悉嘅卡通片嘅主题歌曲，成为一杯杂果冰。彭健新嘅卡通杂果冰，讲起卡通嘅歌曲咧，都可能陪伴我哋成长嘅有好多好多。以下呢一首系咪都系你好熟悉又好中意嘅啦吓？超人的主题歌曲啊，陈奕迅。 银河唯一的秘密，天际最强人物，正气朋友，性格忠实，英勇未变质，世界第一。将恶人重罚，厌恶邪恶，哪怕冲突，邪恶马上消失。护卫人类，挽救地球，看守这宇宙。这进行曲一高奏，妖怪便逃走。奴隶兽，奴隶兽，东一只西一只，东一脚西一脚。着头退后，十秒便失手。自由，自由，自由。银河唯一的秘密，天际最强人物。正气朋友，性格忠实，英勇未变质。世界第一，打怪物，将恶人重罚。厌恶邪恶，哪怕冲突，邪恶马上消失。护卫人类，挽救地球。

YY Blogger 养生听歌， 香港电台第五台。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瞓醒啦，又一朝嘅开始啦，翻工嘅翻工，翻学嘅就翻学吓。寻日23号咧，就有一批嘅学生咧就翻学啦，吓幼稚园嘅 K3 啦，小一、小五、小六，中一、中五同埋中六嘅学生哥们，咁翻咗学嘅第一日。見翻啲同學仔咧就好開心嘅，咁有啲咧就睇啲新聞報道訪問啦，咁有個就話其實喺疫情期間咧，自己都冇停過噶，自己都一樣安排，自己有自己嘅時間表，幾時去讀書，點樣讀法，或者幾時係作息，可以即係輕鬆下咁樣，唔可以因為咁樣俾疫情咧，就係話唔想翻學咧就自己抌爛嘅身，咁呢啲咧應該就本身自己都勤力好學嘅學生嚇，咁除咗天生之外，我諗。后天父母嗰个栽培、嗰个教育咧，都功不可没嘅。今日咧就系星期四啦，9月24号，农历系8月初八。而家时间6:11啊。今日天气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咧，听日咧早上系稍凉噶。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听日稍后同埋周末期间咧会系骤雨增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暂时都系去到今朝7:30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四嘅朝头早呢个时间啦，晨早喺我身边嘅咧就系香港营养师协会对外事务主任，亦都系澳洲注册营养师 Sylvia 林思维啦。早晨，林思维。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又系讲食啊，健身你都系讲食噶，因为我哋要有营养嘅吓，食得健康嘅食法啊嘛，讲。咁上次预告咗啦，就话香港人咧，好多人咧都好中意咁样样吓，就系、是、譬如系。睇波啦， 煲劇啊， 系啦，咁啊都系要个手拎住啲嘢嚟食下，如果唔系咧，你觉得好似好闷啊，你个口痕啊，要搵嘢嚟食下， 同埋甚至乎小朋友咧，即系可能喺屋企多啊，唔可以成日出街啊，读书啊，上网上堂嘅时候咧，可能都会揸住一包嘅。 系啦，呢个就系薯片啊，即系香港人嘅挚爱啊，好多吓， 同埋而家多咗好多选择，即系我哋细个嗰阵时咪得几个品牌嘅，咁因为而家好多外国嘅品牌嚟咗香港啦，咁所以其实咧系好多。选择 系啦，咁啊，梗要谂多啲噱头，先至可以吸引到你一路要支持买佢嘅薯片啊！ 会啊，同埋而家咧，除咗薯片之外咧，多咗啲睇落好似好健康嘅薯片，即系譬如蔬菜片啊， 系 番薯片啊，甚至乎可能藜麦片啊咁样。咁所以啲人觉得，咦，唔系，我唔食薯片噶，我食啲蔬菜片噶，即系以为好健康啦咁样。咁所以其实呢个咧，我都想今日讲下嘅。 系啦，我哋又多谢咧消委会做咗啲报告啦，早前都做咗啦，就系话啊，都听。听个标题就好惊啊！薯片、薯条含有可致癌物质。呢、這個叫丙烯酰胺，係嘛？ 係啊，咁啊好驚啦！咁啊，前一排8月呢個報告出嘅時候咧，好多報紙都 即系吓一吓啲人啊吓，唔系薯片系肥嘅啫，或者可能啲人听到薯片就话好咸啊，唔好食啊，影响血压，即系可能啲人自己谂起薯片咧。就係即係佢聯想到我唔食咁多，因為肥啦。咁、但係好多人冇諗過咧，原來唔好食咁多薯片係因為咧食得太多薯片咧係會生癌嘅，即係可能致癌嘅。 不過而家其實呢個年頭咧，好多嘢咧都成日提醒大家啦，乜嘢乜嘢都唔好食過多咧，如果唔係咧就會致癌啊。咁我哋其實知嘅，不過有時唔想去面對住嗰下咧，我食咗先算咁樣。 都幾得意嘅，其實從來都冇人講過薯片係一個健康食物嚟嘅。 係啊，知道唔啱嘅，但係你又戒唔到，你最多話：哎，我食完呢包先算啦， 系啊，好多时候嘿都唔轮到我啦，咁样，咁我哋就相对好相信咧，健康饮食咧系由细做起嘅， 系啦， 咁 所以，今次咧我哋又系听阿林思维同我哋分析一下，就知道一下咩唔好处，咁你就自己决定啦， 系啦，咁啊知情权啊嘛，我哋讲紧系咪啊？咁咧我哋呢个八月嘅消费者委员会月刊嘅报告咧，就验咗67款嘅香脆零食，咁包括薯片啦、番薯片或者金薯片啦，有蔬菜嘅脆片啦、粟米嘅条或者粟米脆片啦，甚至乎而家比较听到健康嘅藜麦片啦，同埋虾条嘅， 系呢啲就预先包装好嘅， 系啦，咁呢叫预先包装嘅香脆零食，咁佢验咗67款啦。咁另外除咗呢啲预先包装零食之外咧，其实佢哋都去快餐店度咧验咗大概有10只嘅薯条啦、薯格啦或者薯饼嘅。 其实咁嘅做法几好啊，即系两种嘅食法。都要大家知下， 系啊，系啊，同埋咧都系嗰样嘢，因为之前消费者委员会都有验过呢啲所谓嘅致癌物质嘅一啲水平嘅报告啦，咁佢哋不断咁更新啦，咁今次因为我哋讲紧话啲快餐店咧，其实都有千千万万间噶嘛，咁而家啲新嘅铺头出嚟咧，咁佢哋抽验咗咧啲即食嘅薯条、薯饼或者薯饼咧，究竟嗰个丙烯酰胺嘅水平有冇高度啊？咁样嘅，系啦。 咁讲紧话嗰个就话测试嗰个丙烯酰胺，咁。丙烯酰胺是乜嘢嚟咧？ 咁其实丙烯酰胺咧，其实系一种嘅可能引致到癌症嘅一种物质啦。英文我哋叫 acrylamide 咁样嘅。咁其实点样会产生呢个丙烯酰胺咧？其实都系有啲复杂嘅，我都唔系一个专家啦。咁但系睇翻啲报告同埋睇翻啲资料，就系话当食物里边嘅原糖，我哋话啲糖分包括葡萄糖或者果糖，同食物里边嘅一啲游离嘅氨基酸叫做天冬酰胺啊，即系两样嘢。 系 当你一齐加热嘅时候咧，就会产生一个我哋英文叫 Maillard reaction， 即系要读个 science， 读个 food science 都听过呢个咁样嘅反应嘅，中文叫美拉德反应。嘅時候， 係 佢就會產生呢啲丙烯酰胺啦。 係咁喺咩情況之下會係令到呢個丙烯酰胺會上升咧？ 係啦，咁其實好理解咧，就係因為佢睇緊食物裏邊嘅糖分，同佢個天冬酰胺嘅份量，如果兩個食物本身嗰個含量係比較高嘅咧，當你加熱嘅時候咧，佢嗰個水平就會高啦。咁所以如果嗰個食物本身個天冬酰胺係比較高嘅，同一時間亦都有糖分，譬如薯仔咁咧。其实当你炸佢嘅时候咧，佢个丙烯酰胺就会上升噶啦。咁所以 that's why 点解即系啲人话薯片会致癌就系咁解啦。OK， 咁另外当然烹调食物嘅温度越高，佢个丙烯酰胺嗰个水平亦都会上升嘅。 系 研究报告都系讲紧话，如果个食物系高过120度，即系摄氏120度去烹调咧，其实高过呢个水平咧，其实个丙烯酰胺咧个水平就会上升噶啦。OK， 咁另外当然烹调嘅时间较长啦，水分较少啦。咁我 typical 就係嗰啲煮食方法就係油炸啦、烤焗啦，同埋烘焗嘅時候，其實呢啲就會有丙烯酰胺呢個物質產生咗出嚟咯。 咁即係正正薯片、薯條嗰啲咧， 係啦， 都係經過曬呢啲嘅過程 嚇。即係同啲有澱粉質嘅食物，再加埋佢本身有個天冬酰胺，再加埋加熱煎炸時間長冇水煮嘅時候，咁其實呢個水平就會特別高咯。 所以咧就係話咧，原來經過呢個詳細嘅調查之後咧，就發覺話即係呢個薯片、薯條含有呢個丙烯酰胺，大家不容忽視。 係啊，咁同埋啲人成日都讲话致癌致癌，咁你点样分类一啲致癌物质咧？咁我哋讲营养角度去睇，或者健康饮食角度去睇咧，致癌物质都有分好多个 level 嘅。 系， 咁我哋经常听到嘅，譬如第一类致癌物质就已经证实咗系对人类可以致癌噶啦。嗰啲系咩嚟嘅咧？就系、是、譬如我成日听嘅酒精啦、加工肉类，即系譬如我哋午餐肉啊、肠仔啊、烟肉啊、咸鱼啊嗰啲咁样嘅，即系加工嘅肉类咧，就系真系嘅致癌物质嚟噶啦。即系好大机会你食得多咧。就會引致到癌症啦。咁如果丙烯酰胺係屬於邊一類呢？丙烯酰胺咧，如果根據翻國際癌症研究機構去斷定咧，其實就屬於 第二 A 类，第二 A 类嘅致癌物质，佢意思就系话有可能令人致癌嘅水平，咁系同啲乜嘢系相等嘅咧？就系、是、红肉啦、煎炸嘅食物啦，咁同埋过热嘅饮品咧，都系属于二 A 类嘅致癌物质嘅，系、啦。咁当然佢丙烯酰胺系冇加工肉类，亦都冇饮酒同埋食烟咁危险。咁但係佢係第二 A 類，所以其實佢都係有機會引致到癌症嘅。 係咁嗱，丙烯酰胺都有一啲嘅標準數字㗎。咁香港佢點 呢？係啦，咁如果睇返呢個報告呢，咁其實佢哋就講緊，其實香港呢暫時都未有一啲對食物裏面嘅丙烯酰胺嘅水平呢有個制定嘅標準嘅，即係香港未有一個制定標準。咁所以今次個報告呢都係用返歐盟法規2017年嘅一啲報告去作為參考嘅水平，作為基準啊，咁樣嘅，咁所以呢啲好 technical 啦，咁當然，咁佢就都要講下啦，咁就話如果即食嘅薯條每公斤如果少過500微克嘅丙烯酰胺咧，都暫時屬於安全嘅。 係哦，即食即係話我哋喺快餐店買到嗰啲。 係啦，咁另外如果預先包裝嘅薯片、薯條，頭先我提過啲粟米片啊，或者可能啲即係其他嘅香脆零食咧，每公斤如果少過750微克嘅丙烯酰胺咧，都暫時是安全的。 咦，咁嗱，消委会是即系喺十间嘅快餐店咧，拣选咗十间啦，去测试咗之后，嗰、那个结果系点啊？ 系啦，咁啊，讲咗我哋即食嘅薯条先啦，即系可能喺快餐店里边验到嘅先啦。咁原来佢验咗十只啦，有三只嘅即食薯条咧，丙烯酰胺嘅水平咧系超过欧盟嘅水平噶。 哦，十里边有三系超标。 系啦，咁有七只都几好啊。 系咯， 系啊。咁原来咧好得意，睇翻我哋即系个报告咧，其实我哋经常去嗰间咧，周围都有嗰间咧，其实佢个丙烯酰胺嘅水平唔高噶。 哦， 系啊，咁所以都几 叫做安全啊。 系咁，可能诶唔知咧，系咪因为个个都留意呢间快餐店，可能佢哋做嗰啲食物安全嘅控制咧系相对比较好。咁如果你想知道边间系安全啲咧，就买一份选择月刊。去睇下，但系咧都記得有三間咧驗出嚟嘅即食薯條咧都係相對比較高 的，咁啊真係要留意啦。 係啊，同埋有一間係最高咧可以去到每公斤嘅薯條咧去到964微克嘅。 哇！ 係啊，咁你想知道邊一間嘅話，你就要去睇下啦。係啦，我都有食過嘅，其實係好好味嘅。 咁即係呢度梗係唔方便講啦，大家自己去慢慢睇翻選擇月刊佢裏邊，佢有好詳細嘅報導。 係啦，係啦。咁另外除咗即係即食薯條之外咧，當然頭先講過67種嘅香脆零食之中咧，平均最高丙烯酰胺嘅都系唔 surprise 噶啦，都系薯片同一包包嘅薯条啊咁样嘅。咁啊，每一公斤嘅呢啲炸咗嘅薯片薯条咧，就已经有644微克嘅丙烯酰胺啦。 哇，系本来应该话唔可以高过500啊嘛，系咪？ 预先包装系唔可以超过750。 哦，系，我记翻即食嗰、那个， 即食就唔好超过500啦。 系，咁即系话头先你讲600几个都叫做 OK 嘅。 OK， 但呢个系一个平均数啫，即系644微克系只不过平均数，但系原来睇翻个报告咧，有67款去驗咗嘅產品之中咧，有三成嘅呢啲香脆食物咧，或者香脆嘅零食咧，個丙烯酰胺嘅水平咧係超過歐盟嗰個水平嘅，係啊，咁所以其實有三成係超標嘅，只不過呢個因為係個平均數，所以你睇落好似低過750，咁但係其實有三成嘅係超咗標嘅，咁所以你都要即係要揀嘅時候就要小心啊，咁樣。 係啦，係啦。 其餘嗰啲譬如番薯片啊、粟米條啊、蔬菜脆片啊、藜麥片咧，原來最低丙烯酰胺嘅選擇呢原來是蝦條同埋蝦片，咁佢每公斤嘅重量嘅蝦條同蝦片咧得73微克嘅丙烯酰胺嘅啫。咁如果你講致癌物質咧，可能係蝦條同蝦片咧係相對比較低啲嘅，係啦咁樣。咁所以你話想安全性咧，可能有機會就係蝦條。咁當然我就唔係鼓勵食太多蝦條啦。咁但係如果你淨係講丙烯酰胺咧，薯片係一定最高嘅，就係咁樣啦。 嗯，好啦，咁啊，佢個總脂肪含量又點咧？ 咁頭先我哋講過啦，而家就驚話食薯片薯條會致癌啦。咁但我哋未有呢樣嘢留意之前咧，大部分一聽到薯片薯條就啊好肥噶，唔食得噶，會肥噶咁樣啦，離不開咧薯片都係中招嘅。咁咧薯片咧都係咁多種香脆零食之中咧個脂肪含量平均咧係比較最高嘅一個選擇嚟嘅。 係 咁咩為之高脂肪咧？我哋好多時候都提過噶啦。如果根據翻即係香港嘅營養標籤嘅解説咧，每100克嘅食物如果超過20克嘅總脂肪咧，就為之超標啦。咁呢度嘅報告驗咗出嚟咧，平均每一種薯片驗咗出嚟咧，每100克係大概30克嘅脂肪嘅。咁所以你食咗100克嘅薯片一日咧， 你的脂肪攝取量都又未超標的，不過佔了起碼每一日的一半，即是相對薯片比較低脂的零食呢，就是藜麥片，每100克的藜麥片呢得大概 18.7 克的總脂肪。 其實藜麥片和蝦條呢，佢哋即係頭先你講個香蕉零食含有嗰個嘅叫做丙烯酰胺咧，同剛剛嘅總脂肪含量咧，佢哋都喺排到最低個尾二嗰兩個位。 係啊，都係尾二㗎。係 啊，其實蝦條同藜麥片相對冇咁多丙烯酰胺之餘咧，個脂肪含量係相對薯片較為低嘅，咁啊都好精明喎，價錢你睇到喎，咁所以啲人都會啊，我下次都係揀下藜麥片啊，或者蝦條啊咁樣。 係啫，但係啲人都係中意揀薯片嘅。 但係有一樣嘢蝦條唔係好好咧，就是原來咧，即都帶一帶佢講咧，就係咧，其實蝦條係咁多種香脆零食之中咧，個鹽分係最高嘅，個鈉質係最高，所以佢係低丙烯酰胺啦，脂肪相對比較低啦，但係個鹽分係最高的。 所以嗱，凡事都係梗係有優點嘅同時。咧有缺點啊，做人一樣都 係，所以零食咧，其實就算你低脂就會高鹽啦，低鹽就會高糖啦，低糖就會高鹽啦。咁所以其實呢啲嘅零食咧都係唔係唔食，但係就要控制翻個份量啊，咁樣。 係咁嗱，喺呢個報告裏邊仲有其他一啲嘅數字嘅一啲結果會同大家分析，同埋分析咗之後咁點咧？是不是不吃呢？有没有一个解决的方法呢？ 是啊，有的，其实都甚至乎现在很兴啲人在家自己烹调一些烘焗的食物啦。近年很多人呢人都会用气炸锅去炸薯条。原来气炸锅呢都会产生丙烯酰胺的。所以呢我们下一集可以讲一下，如果在家烹调又好，或者对业界来讲究竟怎样在食物里面可以减低丙烯酰胺的产生啊，我们下一集可以讲一下的。 好啊，大家记住留意收听啦。刚刚所讲的东西你可以随时上我们香港电台网页啦，去重温都得噶吓。 咁亦都可以去翻我哋香港营养师协会嘅网站或者 Facebook 重温呢个节目嘅。 好，咁唔该林思维，下星期四见吓。咁、 okay. 啊，预祝中秋节快乐、啊、 中秋节快乐， 下次系正正中秋见啊。 咁啊，中秋见啦， 拜拜， 拜拜。 咁呢个时候咧，就有 Albert 嘅拥抱大自然啦。 晨曦，山边隐。日出，水中透露雾云，没海大神露轻色，睡眼也觉一痛。桃声舒我心怀，而浪花敷洗我面，自然化景。人存在空间，愿化做百灵鸟，与山同乐，断了迷途，任将朗月从林来拥抱。寄山长住是我的期望，那害怕，那害怕孤单。十八几是意念，拨琴作曲，永存在心间。愿领着树林唱，将朗月从林来拥抱。寄山长住是我的期望，哪害怕，哪害怕孤单。流星激我心弦，扭十单几是意念，拨琴作曲存在心间，愿领着树林唱，拨琴作曲。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24日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罕有咁发表声明，回应近期不少批评法院和法官的声音，说司法机构可以受批评，但必须有理有据，强调司法机构不应该被政治化。我哋揾咗嚟自法律界嘅不同人士讲下佢哋嘅观点。 疫情之下咧，旅游业大受影响，咁而旅发局啊就话会推出支持本地旅游嘅计划，市民喺消费之后咧有机会换取本地旅行团嘅名额。咁计划嘅构思究竟系点样嘅咧？市民同埋业界嘅反应又系点？一阵间会同大家讲下。 中大香港亚太研究所发布中大香港生活质素指数，较去年2018年跌咗3.37，系18年嚟嘅新低。当中5个分类指数，除咗环境因素，其余4个包括健康。